FM 999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深霜。

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有人说男人都喜欢18岁女孩的可爱调皮，但却把28岁还卡哇伊又卖萌的女人当成是一种罪恶。电影《我的老公不靠谱》会为你详细剖析这种心理。 我看你， 喜欢小孩，不如跟张先生生一个。 你找别人生啊？ 啊！ 这部爱情喜剧的核心当然是爱情，主要讲述张卫健和蔡卓妍饰演的一对情侣的感情故事。两人被指腹为婚，从商议假结婚到产生了真感情，最后两位甜蜜爱人步入了长达10年的婚姻生活。然而，争吵和摩擦却也同时威胁着他们的感情。 戒指呢？ 我听人家说生了孩子会丰满一点，我也想34D。 你的前妻前夫打算在他生日那天去外地跟那个女人开房庆祝。 电影讲的是老公不靠谱，但片中的老婆显然比老公还不靠谱。蔡卓妍饰演的悠悠不仅心理幼稚，而且还喜欢无理取闹，最后夫妻俩协议分居。就在这时，他们重新遇到了有感觉的人，到底他们是选择过去的爱恋，还是开始新的爱情之旅呢？ 我不吃的东西其他人也不准吃。 坦白说，我没想过跟瑶瑶分手。 对于爱情，我会追求，但是我不会强求。 如果是你，面对这样的难题，又会作何选择呢？推荐国语佳片《我的老公不靠谱》。 算着，突然有了很多心得，但却痛到不能选择。好多事我们都错了，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，我们怎么输了，家乡的竞争者，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，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？抱歉，我浪费了可以当幸福的资格。 也许真的是太爱了，愤怒也是因为忐忑，每当谁怪谁太苛刻，我们却又不懂得自责。好几次也都想算了，可心还会狠狠地等着，想体谅你却笑着，不管对的错的，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。 我浪费了更幸福的资格。偶发的时间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